聯邦通訊委員會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由，將中資電信企業太平洋網絡公司及全資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國聯通美洲公司列入威脅國家安全名單。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堅決反對，批評這個是美方以所謂國家安全為藉口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中國企業的又一案例，違反市場經濟規則，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利益。汪文斌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無理壓制打壓中國企業。中方將會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此外廣東內陸有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44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81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8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1元，跌3.3元；腾讯控股286元，跌7.4元；阿里巴巴83.05元，跌3.15元；美团167.5元，跌5.1元；药明生物48.4元，跌1.05元；信宇光学科技85.6元，跌10.05元；友邦保险71.3元，跌3.5元。中国平安42.75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63.42元，跌1.5元；比亚迪股份217.2元，跌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元，英镑8.893元，瑞士法郎8.138元，澳元5.233元，加元5.865元，新西兰元4.622元，欧元7.7738元。每百日元兑港元5.462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1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3点，跌375点。港金报156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09美元，卖出16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就在港岛的花园道，花园道上行通往罗便臣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就是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的支路有意外，车龙排到落去金钟道。另外在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接近北港和康湖居，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去到北港同埋近康湖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傍晚6:2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月21号骚动音乐，咁预告下今日6点钟啊，会喺我哋节目出现嘅嘉宾有 Dash 余宗尧啊， 犀利啊呢、這个嘉宾 Dash 余 又话唔再用犀利嘅，你寻日话 系咪我有讲过咩？啊犀利、啊，你记忆力咁好， 你都可能嘅意思系寻日唔再用啫，唔系今日唔用系嘛？ 咁啊，一阵阿 Dash 咧就会 犀利啦，搞到我都好想谂一个口头禅俾自己添。 乜嘢啊？哦，即系学我咁样， 系啊？ 呢个唔系口头禅嚟嘅。 呢个系乜嘢？ 呢个系常用语啫。一阵啊 ，Dash 会带嚟佢新歌《平衡线上》啦，即系讲紧呢一首歌咧，即系比上一首又唔同好多嘅，同佢自己上一首第一首出道嘅风格。咁啊，点解会有啲咁嘅改变咧？转头六点钟会听到 Dash 嘅分享嘅， 都倾好多偈啊，亦都会讲下即系艺术与商业之间啦，亦都会讲下呢、這、一个即系咩叫流行曲 pop 系乜嘢啦。 每次我都同佢倾偈，我都觉得佢个人系好犀利，因为佢。谂嘢好 deep， 系啊， 系啊， 应该讲咩叫系 deep 啊？咪你想讲？ 好渣喂， 好渣呢个， 呢个唔得，呢个渣，呢个 cut 咗佢，唔该。 好中意听佢嘅谂法就系真嘅， 系 啊，啱啱六点钟可以听到啊。今日系男生又有 Dash 啊嘅访问嘅。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好唔开心嘅事情啊，我被拒绝啊。 你俾人拒绝啊？常见嘅事嚟噶啦， 俾人拒绝咗， 唔系第一日嘅事情嚟噶啦。 即系话说。我最近諗住即係申請信用卡啦，咁跟住之後你知有好多嗰啲咩迎新啊各樣嘢。 你年輕人就係咁啊，貪小便宜，見到人哋有嗰啲咩迎新禮品，你又走去得閒申請張信用卡。 係 整整埋埋個銀包成八張九張咁樣。 嗱，都係嗰句啊，即係奉勸大家呢啲就你自己因自己能力去咩啦，即係唔係鼓吹大家要申請。 因應自己財政狀況。 冇錯啦，而我啊因應咗自己嘅財政狀況去申請。 需要去申請啊， 而佢亦都因應咗我嘅財政狀況而拒絕咗我，跟住我就覺得好 sad 啦，即係明明達標啦，咁但係而家都唔知有問緊一啲做信用卡嘅朋友，即係話哦， 點解？點解啊？因為佢哋 quota 滿咗啦，嗰啲迎新優惠完咗啦，咁樣。 佢唔係迎新優惠俾唔俾我嘅問題，而本身申請都失敗。 哦，係咩？ 可能我唔靚仔。 你做過啲咩衰嘢嚟啊？你一定係做過啲壞事。 佢仲要最尾加一句㗎，期待未來客户你嘅財政狀況有改變嘅時候，我可以再次。我咪翻个原句咩？ 好犀利咁 样，系啊！我心里边谂，我都想我未来嘅财政状况更好啊！ 呢一句真系好讽刺啊！咁但系我想问，当初你系因为乜嘢原因突然间又想申请一张新嘅咧？即系因为我估啊吓，我哋呢个年纪。点都会有一张半张旁下身，即都已经够用㗎啦咁样。 我重复嗰句。倘若未来阁下嘅财政状况有所改变并符合我哋嘅审核要求，我哋将乐意再次考虑阁下嘅申请。 你系咪成世人第一次 被人？唔系啦。我 即第一次尝试被人拒绝申请。 申请卡，因为我第三次咋嘛。第一次就係大學嘅時候啦，咁嗰陣時申請係因為我哋大學嗰張信用卡，首先佢開户口㗎啦，一定會入大學，咁順便出埋張信用卡，而信用卡靚在有我哋大學嗰、那個佢唔係 logo 啊，成個風景係好靚嘅嗰張卡，咁你話攞嚟珍藏定咩都好啦，咁但係後屘一路就 keep 住用嗰張，因為幾年前都十年八年前啦，就係因為迎新嘅禮物嗰期想要嘅單車。 单车，哦系咪有一排好兴嗰啲接得埋，跟住喺屋企嗰啲啊？ 系啊，跟住我就见到咦有张信用卡迎新啊，就系送呢个接单车，嗰时仲谂住啊 正啊， 夜晚啊可以真系踩下单车咁啦。 但系同埋嗰啲单车都唔平噶嘛，讲嗰阵时卖都成即系二三千蚊先有一部。 我当你平极都千几都四位数啊，以咁多年前嘅自己嚟讲都 难负担，即系都系一件贵嘅事咯。 咁我又唔系要做车手系咪先？我谂踩下单车啫嘛，咁啊接车咪 OK 咯，摆屋企又方便啲啊嘛。 系， 跟住之后啊，架单车攞翻嚟。 冇用过，冇踩过 都有嘅。踩咗几次之后，因为佢接车，我成日认住佢好唔安全。再加上唔知后屘条胎咧泵极都泵唔到，或者泵完之后咧，即系个感觉好唔 稳阵， 唔稳阵啦。 即系可以一路行一路棘下棘下，摁下摁下咁样。 系啦，咁啊就冇乜一个动力再出去踩啦。又咁啱一个好朋友，佢又想搵架单车踩下，那个人咧就叫周志。 跟住見到我屋企， 發現你成日都向你啲朋友埋手。 又唔好講，嗰次好似係佢嚟我屋企見到架單車，跟住就佢話又諗住嗰期好唔好買嘅單車，跟住我就話呢架其實我都唔踩噶啦。如果你中意就攞去踩下先，睇下啱唔啱 feel 咁樣再決定啦。咁跟住咧，咁佢就拎走咗架單車啦。跟住佢回憶翻，你諗下觀塘翻黃大仙諗住可以踩翻去啦。即系你嗰啲个零钟应该踩到，佢话好似仲唔知四五个钟先翻到，因为佢话嗰架单车好唔稳阵，系咁自己转弯，即系佢嗰个接车条中间个病位咧，嗰度咧个 会自己喐系嘛，松松地， 跟住条胎又好似冇力咁样样啦，跟住佢话差唔多系推翻去咯，其实 所以咧提子啊，提防骗子啊，我同你讲。真系咧，唔好俾呢貪小便宜嘅嘢呃到啊！即系我永遠咧申請乜嘢都好咧，我都係唔會信嗰啲咩迎新禮品。即系我唔係唔信佢會送啊，我係唔信佢送完翻嚟嗰件嘢係會好用或者有用啊。 所以啊，我今次諗住申請嘅時候，迎新禮品 係咩嚟噶？ 係現金回贈同埋啲gift card。 哦，係咯， 即 係 呢啲係最好 最實際就係咁啦，我。記得我對上一次最後一次申請嘅一啲 credit card 已經係講緊，我係為咗儲分而送嘅，而申請嘅啫。佢冇嗰啲咩嘢，嗰啲微波爐啊，冇嗰啲咩壓力煲啊，即係好輕鬆呢啲嘢噶。 係啊， 你會知道你屋企係永遠都用唔著噶，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好壞嘅體驗啊，就係咧我記得我申請唔知啲。唔係卡嘅，類似申請啲上網服務定係點樣啦？跟住然後咧，嗰陣時個迎新禮品其中一樣嘢咧，佢送幾樣嘢嘅。咁啊，其中一啲就係嗰啲串流平台啊，會籍咁。 咁呢啲 OK 啊？ 咁呢啲你用得著，我覺得可以啊。所以亦都係一個誘因，我申請咗啦。咁跟住然後佢話：喂，你揀多件啦，我哋而家做緊優惠，仲可以送多樣嘢俾你啊。咁跟住諗極都諗唔到要啲乜，我最後要咗一個濾水器。即嗰啲濾水器咧，係話俾你聽嗰啲你屋企條喉咧就好污糟嘅，咁、你就再裝多一個濾水器喺屋企咧，咁你就咁開個水喉咧，啲水就飲得㗎啦。 嗰啲 pH 值嗰啲嘛， 係啦係啦，即係啦，唔使再特登煲㗎啦，你裝咗落去就得㗎啦咁樣啦。跟住然後好喎，好似正喎咁樣啦，攞翻屋企都唔啱裝嘅。 点样为之唔啱装啊？ 总之唔啱装咯，啲位唔啱咯，啲位唔啱咯。跟住然后即系可能我屋企本身装修嗰阵时啲设计个位可能系有冇遇到会装呢嚿嘢嘅，咁可能有啲问题咁样。总之装唔到落去啦，咁跟住然后劈埋一页片就冇理佢。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唉算啦，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嘢我而家都要对啲物欲系好低嘅。我成日都觉得呢样嘢买之前我谂一谂。有冇用呢？唉，算啦，用唔著，唔要啦咁样。 即系 俾人呃太多啊！ 呢个大丈夫套戏都有讲，出嚟切忌贪果盘。 唔系咯， 好似做人嘅咧，你真系不能够贪呢啲嘢。 同埋咧，呢啲咧成日咧申请呢样申请嗰样，佢话送呢啲嘢俾你，咁、送埋啲豆，送粒黄 豆 俾你，攞翻嚟要掉嘅。 黄豆咁大粒，攞翻嚟又要掉嗰啲啊？ 系嘛？细细个都有听， 都听过啦，最兴噶啦，系啊，又送乜又送物啦嘛。 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係當然，有時有啲迎新禮品可能即係一個招來啦。即係我通常都會諗翻嗰個服務係咪真係有用先嘅。同埋有時咧好衰嘅，個迎新禮品好似好吸引，但係咧佢個價錢可能有時會浪高咗一格。你本身申請嗰個服務，可能係你如果冇任何嗰啲咩迎新禮品啊，冇嗰啲 package， 分分鐘有時可能仲抵玩少少。即係佢其實都係呃翻你。你以為 呃嘅？ 你以為你唔使錢咩？嗰個迎新禮品其實可能喺你個月費嗰度俾翻啫嘛。 其實你計翻，即係譬如而家諗住買新電話咁樣嗰啲，你睇嗰啲好多 plan， 而家即係五花八門啦，跟住我喺度計翻條數，甚至乎問嗰啲街 sales 啊，即係研究一下呢樣嘢啦。 嗰啲咩出上台 plan 咁嗰啲啊？ 係啦，其實你計翻轉頭咧，你只要諗一個原因就得㗎啦，即係呢個世界都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所以呢句嘢好老土。 真理嚟嘅呢個係 真係真理。其實佢只不過。就係揼緊一啲嘅 plan， 佢都係一個商業機構，佢都係要賺錢， 佢都 係 計數， 佢係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賣嗰件貨，應該咁講，佢令到個包裝係你會容易或者你覺得願意揞錢出嚟去買咯。但其實你計翻條數，可能都係會有啲優惠，但係冇你想象中咁多。 咁我就其實我係好第一，我係好佩服可以諗到呢啲嘢出嚟嘅人，因為佢可以將一件貨品，我可能一個月費 plan， 一部電話，佢點樣用搞盡腦汁將啲嘢左拆右拆，係啦，可以令到你覺得我好願意啊，或者你會有一種錯覺，覺得抵咗。我覺得呢個係呢一個係勁嘅呢排嘅體會，而另一個勁嘅咧就係嗰啲寫文章啊、宣傳嗰啲咧，即係你成日都會見到咩 街招嗰啲啊， 係迎新優惠咩回贈超過唔知幾多錢咁樣，咁咧寫呢啲 topic 其實你好吸睛噶，你一次過你一睇一紮信用卡，你就會知道哦，直接比較到邊一張卡咧你新迎新咧最多優惠，但係當你撳入去嘅時候，你知㗎啦，佢入邊就會有好多嘅 item。可能話回贈我亂諗，譬如4000蚊咁啦，其實裏面咧佢就嗰4000蚊係點樣拆咧？其實可能有四至五個 item 啦，咁你就會發現到其實佢要付出好多嘅條件，你先會做到。但係佢吸引到你撳咗入去，即係我呢啲貪小便宜 嘅人，成功咗啦，成功咗第一步先啦，起碼 吸引咗我呢啲貪小便宜嘅人撳入去咧，咁就因為我好中意格價嘅人，所以全部呢啲我都會撳入去睇啦，然後左計右計，然後計翻條數，跟住先落決定嘅人嚟。我不嬲都係咁，你見我之前買嗰個便携式顯示屏。你就知啦、 哦， 你知道我嘅人系咁噶啦。 你愿意花一整天嘅时间去玩呢件事噶嘛？ 系啦，即系我系中意呢种，好中意 study 啊，揾攻略嗰种感觉。咁所以就会睇好多，就发现到哦，原来都有几多呢啲嘅套路咯、啊。 我头先即系分享咗就系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啦，即系换完翻嚟又系冇用啊，或者觉得俾人压咗。你有冇试过一次啫？你觉得系真系着数咗嘅呢啲嘢？有冇试过？ 去到着数啊， 系即系唔好话着数啦，起码自己感觉上过到冇，即系过到自己嗰关，好似冇俾人压到，即系同自己合理预期入边系一样。我 即系嗰啲又系嗰啲礼品啊， 啲礼品系好用嘅，或者可能系真系着数咗嘅啲优惠，你有冇试过啊？ 好似真系冇， 我都冇试过啊。 你讲到咁，以为你 我曾经试过收到一个电话就话唔知做问卷，跟住然后咧唔知又话送嗰啲咩口罩俾你啦，跟住然后又加嗰啲唔知咩旅游套票俾你啦咁样啦，跟住然后秒速 cut 佢电话，跟住听翻啲朋友咧，佢讲咧，佢真系信，佢真系走上去咧，哇系咪有口罩攞？跟住佢话第一时间都未个人都未坐暖啊，就已经即刻俾人攞嗰啲身份证啊资料啊，跟住攞嗰啲信用卡资料啊，已经想套即系套你买一啲 package 咁样， 小心啊！ 咁大只架楼随街跳啊！ 真系要小心啊！今时今日，即系有时贪字得个贫呢样嘢系真嘅，所以你申请任何嘢嘅时候，记得留意清楚啊！ 始应接触什么主意， 沉溺最后才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留言只得用心分享我主 意。 你冇新闻之前，听过有石山佳嘅派台作品叫做《Happy S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541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9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2女，年龄是介乎66至92岁，当中7人未完成接种3针疫苗。医管局昨日公布的2岁确诊男童情况仍然危殆，需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机，暂时未收到涉及病毒株的报告。另外，兩間安老院舍和兩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有5名院友感染，學校呈報760宗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疫情有回穩跡象，有空間可能調整入境或社交距離措施，詳情仍在商討。卫生署公布高风险群组接种猴痘疫苗计划下个月5号起展开，下个月3号起可以预约。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可以以自愿形式接种猴痘疫苗，包括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负责照顾猴痘确诊病人的医护人员、处理动物传染痘病毒的实验室人员，以及当本港动物出现猴痘个案时有较高暴露风险的照顾动物人员。政府参考联合科学委员会早前的建议，已经购买第3代疫苗，首批已经运抵香港。委员会建议需接种2剂疫苗，而曾经接种天花疫苗的人士就只是需要接种1剂。按照采购量，预期计划可以为12万人接种。房委会新一期六字居推售3个屋苑，合共提供4693个单位，以市值41折出售。单位售价介乎75万至271万元。3个屋苑分别是粉岭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马鞍山锦柏苑。房委会说，合资格人士可以在今个月29号至到下个月12号递交申请表，预计今年第4季搞珠，明年第1季开始揀楼。入境处由今个月13号至到寻日执行遣送行动，先后将45名曾经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申请但是不获确立的非法入境者、过期逗留人士以及被拒绝入境人士遣返原居地。那批人士包括33男、12女，部分曾经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被判监及服刑至到刑满出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花园道上山方向近罗边臣道支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一带车多，而家红棉路上山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有大消散。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较早前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封路重开，龙尾而家分别去到西贡消防局和南边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也不小心打破了敬爱的规矩，会不会有天变成了情人知己？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到底有咩咁难开口呢？ 台下有道光芒在闪耀，长驱直入，我的墨镜都开始失焦，我决定下台一探究竟。就这样第一次我们如此靠近的那一刻，我惊为天人，你经过清晨，暂时封存，我右手握着麦克风，左手牵着你的手，我化身囧精，要么双面人，开始甜蜜的嘶吼。我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也不小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你的偶像变成了你的迷弟。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我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也不小心打破了敬爱的规矩，会不会有天变成了情人知己？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我知道我知道你上网发了我的动态，我知道我知道你留言问我会不会看，我知道我知道你私讯提醒我不要累坏，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但你不知道的事知道不知道，我上网都会 follow 你的动态，知道不知道我为了你的留言还在等待，知道不知道我歌写完也想私讯跟你说声晚安。 Girl I'm falling in love、yeah!上了我的歌迷，也不小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你的偶像变成了你的迷弟。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我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也不小心打破了敬爱的规矩，会不会有天变成了情人知己？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小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你的偶像变成了你的迷弟。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我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也不小心打破了敬爱的规矩，会不会有天变成了情人知己？ Baby I'm falling,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我明白有啲说话呢可能係要酝酿好多年先夠膽讲出口嘅。好似呢首歌咁啊。萧秉治我不小心爱上了我的歌迷。同样都係酝酿咗好耐。终于送俾佢嘅乐迷。 长留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盲是一种愚痴。信任幻渺，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 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谎言，还望对骂道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多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 有啲人思前想后，唔知讲唔讲好，可能系惊越界，亦都有啲人系会惊啊，会唔会讲多错多咧？有云浩影，密切接触者，但我觉得更多人倾向点解平时见佢好似唔声唔声咁样，你问一句，佢答一句。因为每个人，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有少少内向底的。 炎热黄昏，聊直如眼瞓，无奈铃声来袭，间中敷衍也带点幽默。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其实你我不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漫游夜晚，听风延续时间，谁被及夕阳耀眼，沉静里于孤独自转弯，喜欢栖息昏暗好的习惯。 钟楚乔、洪乐熙，向内世界。我觉得人通常都是懒的，懒在他不想处理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 四处严酷，邪毒繁殖延续，寄居我身，谁有谁有怜悯，其实未算坏，其实潜力更 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 不过我又调翻转头咁谂，有咩人际关系系差得过你哋已经懒得去沟通咧？张文沙，微旋坏。 I don't care， 咁多年嚟我都识讲 now， I'm gonna tell you through the song， 你叫我做个有用嘅人，有钱人，我净系想做个孝顺嘅人。 要再见了，也懒再对你说再见，要听够了，你说够半句也烦厌，种种委屈翻起了，算我几次账，怎会从前情和愁，情愁相远未谈路送。控诉够你的错，却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的够理解吗？从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口你偏偏暗中掩盖，因这个我讲出不可讲出的，彼此当作受害，讲好应该好好跟积满你我怎算账？怎会从前情和愁，承受想与你谈路中扩张，控诉够你的错，却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的够理解吗？从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口。告诉 全民怨吐怨尽，边个仔女我哋冇得拣，赚多钱有能力望着家都不返，翻屋企都为咗小事同你嘈。How many of you find this relatable? Whether it's political, whether it's personal, 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whether it's debatable。唔系想你睇我面色，只系唔明我哋 come from 目的，做咩中意咩讲你又唔识。I'm walk out, just give me a break。 我也怕面临道别，说再见好难。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口你偏一再遮掩，就算泪光都掩盖，应该改的竟不改，彼此都在受害，说句笑够含糊带过，谁还用离场后偷偷后悔？ One promise, I'm sorry. 停一秒钟好吗？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真真士气，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就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孖紧系女人，所狂饮受会呕。哈哈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啊，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我。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諗過要死，我知 I'll be okay， 營養目標灌入我個大腦，再繼續撐住我，但我實際上虛不受補，參透大師萬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風水師幫我醫不容易，朋友似分到機大過，對住我分話再談因果，受阻線到街對我 set， 你嚟跟住我走，夜我為真我即夠，太雲管就快嘔，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back， 醫返好先再 sick， 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ack， 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以罐頭。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去心。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CY 陈宗泽，有佢嘅罐头汤。 国企业，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嘅合法权益。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就俄乌战争进行部分军事动员。佢又话支持顿巴斯地区、扎波罗热州同克尔松州嘅入俄公投计划。普京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認為有必要支持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提議。他強調俄羅斯會使用一切可用手段保護領土和人民，指責西方已經跨越所有界線，目的是削弱、分裂並且最終摧毀俄羅斯。

机械人决一死战。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2神速之谈》，汇集全港八间大专院校精英，组队研发机械人，择球比拼，竞逐冠军殊荣。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哇，波成，今日呢位嘉宾犀利啊！ 冇错啊，芬臣，既然佢咁犀利，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挥洒自如中要， 唔系啊，佢真系犀利啊！上次睇佢出 show， 好多人等佢噶。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话 Des 余宗尧嘅 ，Hi，Hello Des，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哋啊送上呢一个礼物啦， 今日呢一句啊， 挥洒自余宗尧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我以为你会写嗰啲咩余宗尧博物馆咧，余宗尧文化馆咁嗰啲 friend 添，咁但系呢一个咧都我觉得啱嘅，即系摆喺阿 Des 身上挥洒自余啦，即系其实喺好多方面都见到。即係可能不論佢做音樂、自己作曲啦、自己編曲啦，其實都真係講緊你唔係揮灑自如，都唔係咁有信心去做到嗰件事。 係啊，因為上次同你傾偈嘅時候，就知道你一路都有自己創作啊，又有啲自己中意嘅音樂人啊，好多嘅諗法咁樣啦。有冇可以 update 我哋啊？最近有冇話自己又寫緊啲咩歌啊？玩緊啲乜嘢啊？咁啊？ 其實最近咧 係。 就已經係準備緊，可能第三首歌喺11月嘅時候會出嘅 demo 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唔清楚路線 係 向邊個方向走嘅。 嗯， 即係究竟係玩翻自己嘅老本行啦，即係好似我第一首派台作品綠洲嗰只，可能偏少少 rock 電子，定係玩一隻可能叫做慢歌啦， 抒情歌嘅 抒情歌啊，冬天氣息嘅， 係 即係有啲。心噏嘅嗰种抒情，系啦系啦系啦，咁佢玩边只？所以我呢排咧，呢个嘅礼拜其实除咗读书咧，就同时间写紧三四首 demo 嘅。 啊， 咁咧就冇时间自己编啦，咁咧净系整紧 melody 啦。咁屋企我啱啱问通你咧，借咗部琴翻，因为我成日上去嗰度嘅三楼咧，以前好细个咧，就玩嗰度嗰啲 synthesizer。 系系， 咁嗰个主管咧，阿仁哥咧就好熟嘅，我同我好熟嘅，咁我同佢讲话，话唔得，我而家要写啲。好 pop 嘅歌， 系 就唔好 有冇啲可以借嚟？ 系啦系啦，咁啲即系我而家反而少咗部琴啊，即系可以直接录嘅琴啊。咁跟住佢哋就话：，算啦，我同你咁 friend， 我借俾你啦。咁样系咯。咁啊，而家有部琴，咁跟住就写啲可能琴啲嘅嘢，因为我前面嗰两首排行作品咧，其实偏向吉他 bass 嘅都系。 嗯，咁所以而家有时间就会喺屋企自己攞住部琴一路弹一路录低晒嚟弹嘅一啲 demo 咁样噶啦。 是。 哇！你真係好有才華啊，大佬！ 虛偽嘅，你啱啱講下講得， 唔係喎，真係 真嘅你，但係你演得好虛 偽，大佬啊， 表情 佢真係佢真係飯飯都搞得掂啊！你知唔知好難㗎？唔係咁，但係你喺運用即係作曲方面用鋼琴，其實都係一路有係容易嘅，即係你用鋼琴做嘅話係容易。 其實我由細到大就係開始彈 Elton John、Billy Joel 嗰啲自彈自唱嘅。咁、所以對於嗰啲 pop structure 上咧，好細個都會有翻咁上下嘅印象啦。 係， 咁所以其實你問我有冇特登學咧，其實可以叫有學過，因為其實我睇佢哋嗰啲譜啦，嗰陣時仲記，而家都冇睇譜好耐，但嗰陣時係有睇譜啦，然後知道曬嗰啲 chord 啊，因為尤其是以前可能80年代、90年代嗰啲chord 咧，其實係複雜過而家添嘅，或者甚至乎係。即係更加可以套用到喺廣東歌裏面，因為廣東歌其實比起外國音樂係多好多 chord 噶嘛。 系咯。 哦，所以佢以前复杂嗰啲嘅走法嘅时候，可以即系叫广东歌都可以 fit 到，因为广东歌本身都复杂。 因为广东歌，因为佢个嗰个 音调、 音调就要变咗，有好多唔同嘅 melody 出咗嚟。咁多 melody 就一定要有啲唔同嘅 chord， 先会令到佢。合理化成件事咯， 但喺华语乐坛入边，我哋都成日讲一套 chord 就系四五三六二五一啦。咁系咪就系不停咁样，你会 repeat 去弹呢一啲 chord 咁样去做，定还是其实你都唔会攞死一套嘅 chord 去、去即系一路创作嘅时候，乜嘢都弹下先呢咁嗰种？ 好老实讲，今呢呢个礼拜系可能我人生中。第一次弹头先你讲嗰组 chord 哦，点解咧？系要啦，终于要用了， 即系冇试过嘅。 系 咁啊，我觉得要放下自己少少所谓叫艺术家嘅执着啦。咁佢可能用翻啲可能传统啲嘅 chord，会唔会真系听落去系 mainstream 啲咧？ 嗯， 因为学我头先话斋，我系写好多所谓叫做偏少嘅歌啦。咁但系同时间我都。想話俾自己聽，其實哦，可能 pop 少少我都寫到嘅，咁、我就要參照翻一啲所謂叫做你覺得老土嘅好，但其實老土得嘅嘢，即係代表佢之前係 work 咯， 係， 咁佢 work 嘅我咪可能試，跟住再改，加翻少怪 chord 一至兩個咁樣， 係 喺八個八裏面用翻啲可能傳統啲嘅六個八嘅傳統啲嘅 chord， 然後可能有兩個八係怪 chord。 嗯、 哦，因为咧有阵时，即系譬如以我为例啦，可能我未必识玩乐器、或者未识一啲乐理，但系有时听一首歌，你第一听落去，你就会感觉到，哦呢一首歌系好流行曲嘅感觉，即系 pop 嗰样嘢应该话系一个好中性嘅字啦，即系佢有一种质地，一种风格咁。咁系咪就系头先讲嘅？哦 pop 就系因为佢有一啲嘅 chord 嘅走法，会令到嗰只歌听落去有一种 pop 嘅感觉，系咪咁？ 绝对系， 系 绝对系。其实所以可能叫 pop 就系其实佢系一条工程式嚟嘅， 嗯， 即系。有人問過我究竟啊，你覺得音樂係即係 intuitive， 即係直覺型啊，定係理性型咧？ 係。 咁其實我覺得係越 pop 越理性， 真係有得計數嘅， 有得計數嘅。越 pop 嘅就越有得計數。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另外一個考慮點，就係話，哇！呢啲 chord 俾人用咗，可能由 Beatles 開始用， 係 用咗四十年至五十年，咁係咪？再用呢啲 chord 或者再用呢啲同樣嘅 melody 去 work 咧，或者會唔會你不知不覺係抄咗人咧？咁、當然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啦。 OK， 喂，但係對於你嚟講咧，即係雖然唔知係咪有關係啦，但係我覺得對於一個讀建築系嘅人嚟講咧，其實係好好嘅喎，因為咧你做建築就係要將嗰套工程式當中又可以有一啲創新嘅元素加喺入邊啊嘛。咁其實同做歌嘅原理都好似啊，即係你點樣喺流行曲當中嗰一套嘅工程。程式入边，我攞少少唔同嘅嘢出嚟，其实嗰个谂法系咪会，即系你去做歌嘅时候都会咁样谂咧？即系嗰个思路嘅模式系咪有啲近嘅咧？ 绝对系好非常之咁类近嘅。咁、因为可能我又有少少嗰啲艺术家嘅执着啦，咁我就成日都唔系好甘心去做一啲俾人估到嘅嘢。咁所以我喺音乐里边，就算系我本身明写个 demo 嘅时候咧，系好 pop 好 pop 嘅。咁譬如好似平行线上，即系我啱新派台呢首歌咧，即系本身其实 melody 应该系好 pop 嘅，咁但系当中就会改一啲 chord 啦，咁会令到佢成件事就觉得啊，啲人估唔估到啦。咁、首先即系出到嚟嘅效果系咪人人都中意咧？咁呢个就即系见仁见智，但系只可以话我本身嗰个前设就其实系希望系做到一啲 surprise 出嚟。 咁喺因为你话呢一个范畴。剛才講的啲嗰個個 chord progression， 你自己都好少可會試咁樣去寫啦。對於你嚟講一個新嘅領域啊嘛，咁嗰個摸索嘅過程或者個階段係即係要點樣去做法，或者會唔會都有問一啲玩音樂嘅朋友或者一啲前輩等等，即係攞少少 advice， 究竟哦應該係點樣去做呢樣對於你嚟講新嘅嘢咧？ 其實我有問過阿吳林峰咧，哇呢首歌點啊？咁佢覺得係好聽嘅， 係 咁，但係佢覺得可以起伏大啲嗰啲 melody， 因為可能譬如。平行線上係即係好典型嗰啲英國式搖滾少少啦，咁所以其實 melody 其實佢唔係 up and down 好多，即係佢係 keep 住係差唔多嗰啲 level 咯。咁我變咗呢首第三首，我覺得其實 make sense， 即係佢講嘢合理。咁我就嘗試可能用一啲二千年嘅 hit 歌嗰啲 chord， 係 咁樣我都中意啊嘛。咁始終係 pop 好 pop 嘅歌係好聽嘅，咁我會攞咗啲 chord。然後我就即係加翻啲 interval 大啲，即係 up and down 大啲嘅 melody 上去咯，然後再改少少嘢咯，大概就係咁咯。而家嗰個心路歷程， 咁去咗啱就係一啲 chord 嘅選擇啦。咁其實會唔會去到 究竟之後雖然編曲頭先話未必有時間，或者可能最終未必一定係自己去做嘅，但係嗰首歌你去諗嘅時候，都應該成個 full picture 係咪喺選用聲音上面都會有一啲諗法咧？係， 嗯，今次咧就好得意，我諗住寫第三首呢首，我就諗住編曲上咧，如果係用嗰幾首四五，即係嗰啲 pop 啲嘢， 四五三二 係啦， 四五三六二三，四五三六二五一， 幾熱線咁， 大家記住呢條熱線， 呢條熱線就係通往 hit 歌嘅熱線， 四五三六二五一係啦，呢個 hotline 個 hot 係即係只歌好 hot， 係 係啊，咁就。咁啊，呢一方面嘅歌咧，其實我又唔係特別好注重我自己一定要啊，我今次一定要咁編嘅，一定係要英倫風或者一定要電子風，我完全冇呢、這個。咁我覺得可以交翻俾，因為今次都係 agent 做監製啦。 係， 咁我都係交翻俾佢啦。 係， 因為我覺得可能反而處理一啲pop 嘅旋律咧，其實佢一定係 professional 過我好多。 嗯， 即係我可能我就喺自己嘅範疇裏面係。叫做自己玩咗好耐，但系讲真喺呢一方面咧，经验真系唔够，所以我就宁愿加翻俾佢。 系，有冇觉得自己你头先一路讲或者一个艺术家性格，即系觉得、哦、真系做去到音乐呢一件事，如果变成一个事业啦，慢慢开始嘅时候，我、哦、真系原来要揾平衡嘅，有时不能够太过自我啦，我会用呢个字啦，系咯， 系的确系认同嘅，因为如果系。即系我头先都系嗰句啦，直觉型同埋理性咧、 嗯， 就其实某程度就一个暗一个借喻嚟嘅， 系 就系、是、商业同埋艺术品嘅一个一个影射啦。咁其实我认知里边商业咧同埋艺术品咧，其实系永远都系对立嘅。 嗯嗯， 咁你只不过系点样系揾一条线喺中间系啊？今次艺术成分系70%，跟住商业成分系30%。 系 咁啊，可能系一首都几得意嘅歌。 嗯、 平衡線上，我都係一半一半啦，因為可能改啲 chord 咁樣。咁、 嗯、 但係今次我寫緊第三個 demo， 其實希望我自己希望咧就係商業70%， 係 藝術30%咁樣咯。 O、okay、K， 即係個百分比嗰樣嘢。 哇、哦！即係你係啱啱由第一首可能係70%個藝術，30%個商業， 是是是 跟住慢慢去褪一褪， 慢慢去褪一褪。 但係好老實講，喺呢個過程當中，自己會唔會深烤？可能暗下底都會有少失落，就係、是、可能即係我唔知，可能好多年輕嘅音樂人佢哋、最初入行嘅一啲初衷，或者可能一啲諗法係唔得嘅，我一定要做一個藝術家嘅，我仲要做一個成功嘅藝術家，我要話俾大家聽，唔一定要商業都可以嘅，即係會唔會？会有呢一啲嘅存在嘅 moment 咧， 绝对会有。但我亦都好天真咁谂，如果有一首歌系多人识嘅咧，咁我跟住好快又可以翻翻去我嘅老本行啦。 啊，哦、即系谂通咗就系、是，其实有首 hit 歌我就可以做一个艺术家啦。 系啦，即系可能下年如果当我第三首啊好多人识嘅，咁我下年嘅三月我就 系 出翻首。系好爆嘅， 系 咁样咯，即系我会咁谂咯， 系即系可以变成一个各种类型嘅歌，自己都做到嘅，咁就系啦，即系最极致嘅位系，即系商业又得，艺术又得，中间又得，点都得，咁就全能啲咁样样。 系 所以啊，余中耀啊，真系挥洒自余中耀， 就系喺嗰条线，唔知系嗰条平衡线啊，系嗰条商业艺术 啦， 嗰条线上面左右咁样样，点样挥洒自余咧？咁、 那个心态都好好。 等先，我戴翻个头盔先啦。头先我讲嘅嘢系全部属于我个人嘅意见同埋自愿啫， 一啲 公司其实 系 冇 未问公司嘅，未问公司嘅。OK， 个人谂，我系倾下音乐咁解嘅啫，系啊，都做系另一件事嚟噶啦。 嗱，咁啊，今日讲开呢个挥洒自余，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必須要今日都講下，就係、是、因為咧早前啊，我哋台有一個活動，就係、是、展翅青見超新星入邊咧，就見到阿 Des 啊，好開心啦，請到阿 Des 嚟幫手啦，咁樣咁啊，嗰日咧就同佢傾開偈，咁啊上台之前咁話，點啊？上台你應該揮灑自如啦，又揮灑自如啦，對嚟講冇難度啦，拍咁多節目咁樣，咁佢嗰日好似話都有叮多嘅緊張，因為好耐冇上過台咁樣。點啊？第一次上翻舞台，我感覺好唔好玩啊？ 我覺得係上到台唱完第一段之後咧，我就覺得好玩啦。 係， 唔係因為係咯，補充翻啲就係因為嗰次係我第一次對住有。人即係有觀眾嘅現場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有啲緊張啦。咁嗰晚甚至乎其實係瞓得唔係咁好嘅。 哦，即係嗰啲好似去旅行之前嗰晚 咧，即係有啲緊張，瞓得唔好嘅。咁我就會覺得哇，死啦！即係第一次會點咧？即係因為錄電視就試過啦。係咯，但係即係對住人唱歌咧，嗰次係第一次啦。 咁啊，同埋綠洲即係有啲位都尷尬，即係唱功上係有啲位我係不足嘅。咁我就會好斟酌，我嗰晚瞓覺就係咁喺個畫面就重複嗰幾粒音。 哦，即係可能自己練習嘅時候知道有邊幾個位可能會有難又叫挑戰性啲嘅，咁嗰個位就會自己 loop 住。 係啊，咁但係嗰日咧我就有個寄託嘅，就係我支麥架啦。 嗯，系啊，系系 系啦，咁啊，因为有支咪，咁唔好咁讲，挥洒自如啫，有支咪。咁但系我就将我好多嗰个精神嘅寄托咧，好得意嚟咧，就系摆咗喺个咪架嗰度。 系， 咁所以你见到可能有啲动作啊，嗰啲其实我唔系除咗系懒有型之外，其实我系真系将我有啲力啊，有啲精神摆落去个咪架或者摆落去个 pose 度咧，令到我唔好 100% 地谂嗰粒音唱唔唱到。 哦，系咪唔谂反而就会即系容易啲去做到嗰样？ 有啲人系谂住会容易做啲，但我就一定唔系，因为我系偏向唱歌系紧嘅。 哦 ，OK。 咁如果我谂住个粒音，我上唔上到，我只会越嚟紧咯，我越嚟紧就会炒噶啦。 系，咁、哦、但系最紧要完咗嘅时候，首先第一有冇觉得好爽先？我觉得做表演最紧要完咗， 真自己开心自己爽呢一下系紧要。 完咗爽咗一个钟嘅， 系 OK 啊。虽然你失眠咗唔止一个钟。 因为我觉得啊，话晒第一次，跟住出到嚟又唔系有啲好大嘅问题啦，同埋好似影出嚟，即系攞住个咪架都几有型咁。咁嗰次嚟讲，我都觉得系合格嘅，所以我都觉得系、一个强心针咯。 但你系咪嗰啲爽完一个钟之后就会开始 evaluate 自己啦？跟住就谂紧下一次如果再演绎呢只歌 爽啲咧， 会绝对会。因为一个钟之后，我有啲朋友已经佢有入场睇，佢 send 一段片俾我啦。 系， 咁我即刻。喺度聽啊，有啲位唔得喎，咁係咯，會有啲咁嘅諗法。 好嚴謹、啊， 好嚴謹啊！你對自己，有冇人話過你對自己太嚴謹？有時叫你要放過自己㗎。有冇㗎？ 有嘅，有嘅，其實有嘅。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又覺得自己都算鬆㗎啦，俾自己係。 嗯， 係咯。咁因為平時喺屋企都，平時喺屋企會，我唔係就咁唱出嚟聽嘅，會錄低埋啦。 係、 會錄低埋咁樣聽得好清楚，邊粒音要執啊嗰啲咧。咁嗰啲時間就係真係好嚴謹嘅，係咯。咁但係我覺得有呢一個咁嘅自己訓練自己嗰個 mindset 咧，其實係對自己好嘅。 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我庇佑。除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晒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束缚，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认同，还是让跌中的我笨。失方向，那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后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绿洲，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愿话躁动，无束缚，即使探知黑洞，你结束。 呢首就是 Des 余宗尧上一首的出道作啊，歌名叫做《绿洲》，个风格就同新的完全好不同啊。今晚翻嚟会有佢介绍平衡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541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9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2女，当中7人未完成接种3针疫苗。李宝春联合世界书院先后有15名学生感染，来自4座宿舍，全校要停课一个星期。日前確診接種過一劑疫苗的兩歲男童情況仍然危殆，需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機。醫管局說有些較嚴重個案可能是未完成接種疫苗，兒童打第一針之後要6個星期才能夠發揮到效用，呼籲家長盡早安排子女接種。本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的元朗厂房不获业主科技园公司续租，租约年底结束。科技园声明指，双方一直有共识不续租。机构否认有关说法，指承租时曾经同科技园口头商讨，获回应指有关租址可以续租，希望科技园给予多3年宽限期处理搬迁。本土研究社說，環保署提出可選擇的3幅短期租約用地，無助解決困境，亦都反映政府未有實質支持回收業發展。入境處由今個月13號至到昨日執行遣送行動，先後將45名曾經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申請但是不獲確立的非法入境者、過期逗留人士以及被拒絕入境人士遣返原居地。那批人士包括33男、12女，部分曾經因為干犯刑事罪行被判監以及服刑至到刑滿出獄。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医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就在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信会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另外一边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彩虹道，反方向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海哥，海哥，太冲动啦！ 他们真的可以隻手遮天， 有监控噶， 呢度嘅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李成啊，我哋嘅合同都可以唔签，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高永文医生，请支持香港义工奖，共建更美好香港，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挥洒自如中耀， 咁我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Des 余中耀啦。咁啊，有你嘅第二首派台作品《平衡线上》。咁头先中间我一路讲都有即系讲咗少少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再深入啲讲呢首歌。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亦都会估关呢首歌嘅嘢，再加俾你揭晓嘅。 咁啊，我估先。今次《平衡线上》，我听落去个听感咧，嗰个 vocal 好似比上次绿洲系应该再攞高咗少少嘅。我觉得系发挥得即系将阿 Des 把声再发挥得高咗少少。咁我觉得。我自己再去聽翻，其實個 focal 有權可以唔使攞咁高，咁但係佢用咗一個咁高嘅處理方式，我有諗過係咪類似，因為今次平衡線上都係一個搖滾 base 嘅一首作品，係咪都可能有少少參考一啲英倫搖滾，可能 let's say 可能 James Blunt 一啲嘅作品啊，佢哋嘅 vocal 都會係偏向唱高少少，一個以男 vocal 嚟講係攞高少少，所以你就想做翻啊，其實呢一首歌我個 vocal都可以挑戰一下咁樣樣喎，咁樣。 因為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我聽落去咧，我想估嘅就係、是、都喺嗰個 vocal 上面，係好似你嗰把聲咧，係好鮮明，好似揾得到，好你好了解到自己點樣唱嗰把聲係變到高啊，好聽咁。所以我想估其實係可能你喺寫作曲嘅時候揾嗰個 key 啊，其實你都喺度試哦，我推高少少係幾多，落少少幾多，然後揾到而家呢一個 key 去做呢一首歌，因為都雖然係真係比上一隻高啲啦，但係其實一聽就會知道呢把聲就係阿 Des 把聲嚟嘅。係啦，所以我覺得係可能係喺揾 key 嗰度去 set 嘅時候嗰陣時，都花咗啲時間去諗。 其實本身首歌係再高半度， 再高啲， 係 D major， 而家係C sharp， 係 咁。 因為 D major 個 chord 好彈啊嘛，喺吉他度，所以寫嘅時候係呢個 key 啦。 係， 其實本身係因為首歌係吉他歌，吉他寫出嚟嘅歌啦，咁所以就 D major 起，咁唔知點解加到咁高。其實冇諗過嘅，其實冇諗過嘅。咁但係經頭先你話錄質係低啲咧，係因為嗰陣時其實呢四個月咧、就上咗好多好多堂，唱歌堂。 OK， 咁啊慢慢揾到個以前唔係上唔到嘅音係好緊啦，而家都有少少緊，但係而家會比以前放鬆咗。咁就即係 agent 就覺得啊，其實都 OK 啊，咁唔使再降，咁還掂你唱到，同埋你如果你唱到個音，同時間有辨識度。第二樣嘢就係你會帶到個情感多啲咯，如果係呢個 key 嘅， 係 因為咧有時即係同其他音樂人傾開偈嘅時候，佢哋會喺寫一啲歌嘅時候，佢哋會多一層考慮，就係我寫嗰首歌，有時有啲人唔夠膽攞到最高嘅原因係驚 live 嘅時候會唔穩陣、所以佢哋可能通常會 set 低多一個 key， 反而你就冇咁樣做，應該都喺之前上嗰啲堂都訓練有數喎，係嘛？ 又唔可以話訓練有數，係純粹好似今次啲詞係大啲啊，咁我變咗而家嚟講，其實唱 live 都應該 OK 嘅， 係。 反而其實我覺得綠洲唱 live 我仲覺得 大壓力啲， 大壓力啲，因為綠洲嗰、那個。嗰、那個氣氛咧， 嗰、那個藝術成分高啲啊！ 唔係真係，綠洲唱第頭嗰段咧，即係佢嗰個係可以好細力、好輕力，但係攞得好厚，突然間攞後邊就嘣咁樣，但係佢嘣得嚟有啲假音， 係 即係呢個係個技術性會高啲咯。咁但係變咗平衡線上都細聲，但係好多嘅時候可以用真音咧。去唱到個感覺咧，就會穩陣啲。 哦，因為我會覺得綠洲個感覺似係 live 容易啲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一首個 energy level 比呢首強啲，澎湃啲嘅時候咁可以放。因為成日我哋以為唱高音好難，但係有時其實係嗰啲中間位啊輕聲要控制嗰個係難啲。我覺得平衡線上個難就係喺呢一度咯，即係你不能夠一下就嘘曬啲嘢出嚟噶嘛呢首歌。所以你錄音或者可能呢首歌寫嘅時候，係咪都要諗下哦呢一啲嘅位置？ 其实嗰阵时我写咧系冇谂过嘅， 跟住直觉型写咗先嘅， 系直觉型写咗先。咁写完之后出咗第一个 demo 咧， 系， 跟住我真系去试下唱咧，跟住我觉得哇赖赖地嘢，跟住就系咯，跟住我同 agent 都倾过啊。唉，不如降半個啦，咁啊降半個就而家咁咯， 系咯。咁嗰时写嘅时候系咪未有一啲叫做题材定系点样？嗰时初头系攞住一啲咩嘅 keywords 去创作呢首歌嘅开始，有冇啊？ 我自己写嘅 demo 咧系天一光，哎呀死啦，唔记得添。天一光，当你在何方？系真系有呢个嘅，但系而家就天一光，当你在无方啦。咁一开头都系写一啲感叹啦。咁但系其实天一光，当你在何方咧？我係諗緊我啲朋友嘅，係、因為寫呢首歌嗰陣時係上年嘛，咁我啲朋友我就即係、就是、我成日佢哋去英國讀書啦，咁我會 FaceTime 佢，咁跟住就知道原來佢以後都唔會翻嚟噶啦，佢哋有兩三個朋友以後都唔會翻嚟噶啦，咁我覺得啊好感慨，因為呢班朋友係由中學開始咧識到而家嘅， 係 咁佢大學咧佢都有翻過嚟一兩年嘅，雖然佢喺外國，咁但係跟住嗰陣時都傾緊啊，咁不如你之後翻嚟嘅之後再睇下咩玩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之後就發現啊，原來佢決定咗唔會翻嚟，係兩三個朋友同時間同一個月裏面發現佢哋係會喺嗰邊長住噶啦。 哦， 咁我覺得啊，好即係好感慨， 即係佢抌低你自己嗰邊玩啦。 係啊，所以個歌詞就係咁， 全部你 就算遺下我，佢哋好開心。 係啊，當你以為呢首歌。讲感情嘅咩？对唔住，系讲朋友嘅咁样。 咁但系其实慢慢晋身到首歌，我觉得而家嘅含义就会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咯。就唔需要一啲可能好specific 嘅原因都可以突然间会淡咗嘅。即系可能有啲朋友我冇同佢闹交，但系唔知点解，可能中学或大学好 friend， 突然间出嚟做嘢咧，就半年先见一次。 系， 即系希望呢一个 message 系好多人会即系觉得。相关咯，系有个共鸣咯。 咁当你去即系起咗呢个题材之后，即系再同词人啊陈志林去倾啦。即系头先你都讲到啊嘛，天一光当你在何方变咗天一光当你在无方，有冇同佢倾过点解啊会改咗呢一个字去嘅咧？ 当你在无方，我谂佢应该系想切合翻我绿洲嗰个比较暗黑啲嘅角色啊。因为好得意嘅，其实我自己可能同正常人 嗰個對於乜嘢叫做暗黑，咩叫光明嗰、那個巴咧有啲唔同。 係， 我自己覺得呢首歌其實好光明。 係，我記得上次都好似係有啲咁樣嘅講法㗎。 但其實原來對於好多人咧嚟講咧，呢首歌都係偏 慘 偏抑鬱 嘅。 但我咧覺得 係啊， 我反而唔係覺得好開心嘅呢首歌。 都同埋我聽完你嘅故仔，我覺得更加慘就係、是，哎呀，好似係突然間有一日。自己身邊啲朋友就同你講啊，我唔會翻嚟同你食飯噶啦，咁好似好慘咁啊嘛。 係，但係就係、是，但係嗰陣時我寫個心態係雖然係感嘆，咁、但係我亦都會覺得啊，即係雖然各散東西啦，但係我哋都係前面有個目標咧，嗰啲 即係最終之後都會嗰度見，即係例如可能你都會英國係咪？跟住就會見啦。 你飛過嚟啫嘛，我飛翻過嚟揾你食飯咯。 就係呢啲。咁但係係咯，咁可能咧份詞就有啲想延續翻綠洲嗰個角色，就係可能有少少有個人喺網上話類似啊呢個。有少少呢個憂鬱公子嘅形象咁啦，即係想切入翻呢個憂鬱公子嘅故事線咁。 係 係咯， 因為上一首綠洲記得你講即係嗰種孤獨嘅感覺，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咁所以呢一隻可能個起圍嘅時候，即係歌詞上面就會更加強烈有呢啲。 係咯，同埋可能上次嗰首歌係講尋找自我，咁呢首歌可能就係講即係尋找自我之後帶來嚟嘅後果，就係同身邊嘅人嘅關係可能就。即係因為相處時間少咗啦，咁就會可能會淡咗咯。 嗯，但其實有冇諗過呢首歌自己試下成隻填曬？因為你起頭先講，其實你起頭嗰啲都 已經 有諗法噶啦。 係 嗰陣時有諗過嘅，但係我睇翻我份 DSE 咧，我中文攞3。 冇所谓噶，冇所谓噶。 但睇 你今日唔讲，我哋唔知噶。 系咯，因为你头先讲第一句好有文有路咁啊嘛。天一光，你在何方呢啲，好似可以写到落去啦咁啊。 我有写有啲词嘅，我又觉得太过文质彬彬。 哦 ，OK， 系啦，唔系好啱而家嗰啲， 系 即系可能有少少生活化多少少。 生活化多少会好啲。 明白。嗱，咁喺编曲方面，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少少，就系攞嗰个声啦。咁啊，但系今次又唔同，今次同阿何家明同阿 Joey Lam 去合作咁啊，同之前即系可能上次綠洲因为电子嘅味道会重啲啦，咁啊今次同唔同编曲人合作，会唔会话自己都有一啲嘅谂法去提供咗俾佢哋先再行落去啊？定还是系点样 come up？ 一开头嘅时候，我有一个电嗰呢个好多嘅 demo 嘅，咁但系其实慢慢首歌演变落去咧，就觉得电好似太过摆落呢个 melody 度有啲唔系好夹， 系。 系咯，咁之後就慢慢就個編曲，其實之後 Tommy 咧，何家明咧，佢個編曲都係電嘅，其實 哦，係、okay, 啊，但係慢慢就覺得係好似爭啲嘢咁，爭啲靈魂咁，最後都加個真鼓落去，慢慢就越嚟越 band 咯。 嗯， 就系咁啦。 咁你本身嗰个电少少嘅一个版本就你自己砌晒， 系我自己砌嘅，我自己砌晒嘅。 咁后面系大概幻想都系有少少近绿洲嗰一种嘅， 有啲近嘅，有啲近， 有啲 近 嘅， 系。 咁就转咗去慢慢变成一个即系多啲真鼓啊、成啊等等咁样。咁去再揾嗰个位置，因为可能同当初自己嘅谂法唔一样嘅时候，佢拣啲声啊，或者因为个鼓住咗真鼓变咗唔系净系鼓噶啦嘛，你其他嘅可能都要配合噶啦嘛，系嘛？ 咁其实我觉得又我完全系相信 agent 去俾翻嗰个即系佢哋专业嘅意见去俾翻去做咯，因为。其實呢首歌我啱啱聽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啊，我自己覺得個底咧係同阿陳雷嘅熒光，有啲似。咁其實我係想朝住嗰個方向去行，所以我唔介意係變得真，就係咁解啦。 同埋今次我覺得個編曲上比較叫做簡單同清少少，就係因為將好大部分嘅一個焦點擺咗喺個吉他 riff 上面。我想問一下，即係其實可能喺吉他嘅部分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有參與過去諗住啊點樣去做一個，既然呢個吉他 riff 喺入邊咁緊要嘅時候，自己係有諗過啊點樣去玩靚嗰、那個那個位置。 其實唔需要啊，因為Agent 同埋 Tommy 手吉他已經好勁， 好勁係，即係所以佢哋去到佢手上，佢哋就可以加。 即係如果我再同佢講咧，真係哇！呢個後生真係唔識嘢， 所以佢哋就已經幫你一次過包辦曬、搞掂曬啦咁樣。 咁佢一連兩隻都同 Agent 合作啦，有冇話即係喺呢位前輩身上面，其實都吸收到或者睇到一啲嘢係，咦原來係即做一幕可以有咁樣嘅方式啊，或者了解到係學到嘅嘢咁。 我覺得最緊要講咗唱歌先啦。咁自從佢綠洲同埋平行線上咧，其實我個唱法係有大幅度嘅變化嘅。 即係以前譬如呢啲 range 嘅歌，根本冇可能去到，同埋佢係可以逼到一啲潛力出嚟咯。 嗯， 因為我記得臨尾嗰句既是同雙也就同樣咧，應該六個八十幾個 tick， 八十幾個 係，咁啊每十個 tick 啊唞一次啊， 係， 因為錄極都錄唔到嗰、那個。松得嚟又有力嗰個嘢咧，同埋個雙字又要吊住啊嗰啲咧，個養字我好吉意嘅唱到一開頭， 係 而家都有少少吉嘅，但係你可以再想象，即係唔得嗰啲 tick 真係再吉啲， 係 咁所以 tick 咗八十幾個 tick， 係 我見到佢個 file 有八十幾個咩？ 哇！ 係啊，淨係嗰兩句係 咯。咁喺呢個過程咁 ，Adrian 佢係會唔出聲等你自己去行啊，定係點樣樣嘅？佢一個點樣嘅監製？ 佢每一次唱完嗰句之後，佢就會同我講個養字係稍微再輕啲，但係又要吊住把聲。咁跟住咧就會、哦、再嚟咁樣，跟住就佢好快，因為剪佢神手，好似有佢咧同佢錄音，佢好似有八對手咁。 OK， 一唱完就可以又 take 得哦，咁一唱完又 take 得啦，即係時間可能半秒咁佢撳完個掣又 take 噶啦。 係。 咁佢剔到佢個位置，我真係聽唔到啊！唞唞先，飲十分鐘水。 咁然後係其實係嗰個過程係佢自己已經幫你做咗一啲決定，定還是都會一齊啊聽少少邊個個版本，好似大家感覺上聽落去會舒服啲。 絕對會，佢係一個好 open minded 嘅人嚟嘅。咁、佢就話你即管試啦，即係你即管試，可能譬如機師同雙定係機師同雙。即系直接去嗌出嚟啊，定系扭一扭啊，定系假音啊？即系佢俾好多 option 咯。你全部佢话你全部试，跟住我哋听出嚟点？咁如果你话嗰度机字同双也就同样个也字系攞咗 flat 啲咁样， 系 都系录音嗰阵时突然间有一个 tick 系意外地发生，咦？咁好似 blues 啲，好似正啲，咁个也字所以而家就 flat 咗啦。咁但係反而我 live 嘅時候，因為去緊我唱翻，即係佢也突然會 blues 咗又唔得，因為好行啊嘛個。 所以就真係按返其實即係改一下嗰個 feel 嚟之間點樣 係啦。 咁啊，因為頭先上一 part 你會有講，哦，即係一個作品都會諗點樣喺一個叫做可能有個工程式上面，亦都會諗一啲嘅變化等等咁啦。咁因為呢首歌自己去作曲嘅時候，係咪呢首歌都係一樣有呢種嘅諗法？點樣喺流行啦，同埋叫做自己中意嘅喜好啦，中間揾咗個位嘅今次都。 其實呢首歌係絕對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咁、我頭先都話呢首歌我自己定奪係 50% 商業 50% 藝術品啦。咁、但係有好有唔好啦。咁但係希望就係做到一個係你 expect 係個大 chord， 但係佢突然間變咗個 minor chord。喺第二段 chorus 嗰度。咁呢個 chord change 可能會令到啲人聽到第三四次，如果有幸佢可以聽到咁多次呢嘅話咧，佢係應該會覺得啊，呢個位原來都幾即係幾 啲心思喎、 係啦，幾凄美啊，應該呢個字係啦。 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去聽呢首，即係想留意多少少特別嘅位啊、彩蛋嘅位，就留意一下啲 chord change 啦。即係除了 vocal 同埋即係可能嗰個吉他啊，全部嘢一齊都係有一個變調喺度，係嘛？ 係有一，其實佢又唔係變調，佢係又會有個佢係用翻同一個root。嘅 note 啦，但系佢由 major 变咗做 minor，即系可能第一段 chorus 佢 major， 然后第二段 chorus 系一个 minor seven 嘅，咁就会有一个好凄美嘅感觉出嚟咯，我自己会觉得 系，大家就可以留意呢啲嘅部分啦。咁跟住另外去到画面上面今次嘅 MV 正啦，开心啦， 开心， 今次开心啲定上次开心啲啊？ 哇，你咁问？ 梗系咁问噶，我睇啊，梗系今次开心啲噶，系咪先？系咪先？ 不予置评。 OK， 咁啊，讲下今次嗰个画面上嘅谂法啦。 即系呢个故事系咪都有团队大家攞咗有咗首歌整好咗，跟住大家去谂嗰样。 系初头我觉得系初头我觉得哇喺时空穿越，得唔得啊？但系跟住出到嚟几好，出到嚟几好，同埋我有个 friend 话。哇！你俾車撞都撞得好有偶像包袱， 你應該向後跌。你 我冇，我冇特登，我冇特登夾過嚟。哇！個姿勢一定要 係 個姿勢一定要好瀟灑啊！冇嘅 係 絕對係嗰陣時剔咗好多個剔就有塊床墊喺九龍灣某個街嗰度。咁就係咁架車扮向前 係 break， 跟住即刻 break， 跟住我就向後飛咗廿次咁。 最辛苦係呢 part 啦。 其实都唔辛苦嘅，我觉得。 O K， 系咯。 咁但系即系可能即系个古仔都系同嗰个歌曲嗰个概念最初都系一样，即系因为见到一开头都系讲好似要分隔异地啦，即系要分开啦。咁但系有冇话可能喺嗰个古仔嘅脉络度之后嘅发展，可能同你最初作曲嘅时候嗰个谂法，原来都系有啲唔同嘅咧？ 绝对系有唔同嘅。 因为呢样嘢就系艺术嘅一个好玩之处，就系、佢一件艺术品咧，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嗰、那个解读系可以唔同。 系 有啲人觉得有情啦，我觉得友情啦，有啲人觉得系爱情啦。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你有留意 M V 咧，我同女主角咧 Sissy 咧，我哋其实系冇绝对嘅一个叫情侣嘅活动嘅。 嗯， 系啊。如果你有见到我哋只系去到暧昧， 系啊。即係有單以上嗰啲 friend 咯，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係專登係我同導演去，即係我同即係公司同埋導演開會嘅時候咧，係講就係唔想係情侶， 嗯， 所以咧就係呢啲就係有少少又係嗰啲藝術家性格，同首歌一樣，又唔肯去到最盡，又要保留翻佢原本嘅意思咯，即係會係有少少咁咯， 係。咁甚至乎個結尾，其實嗰時有冇都有諗過，其實可能唔止係一好似而家睇到嘅結局咧。 其实又冇， 嗯，即系结局反而就冇嘅。 反而我哋倾中间嘅细节， 嗯， 总之就系个结局就我要被车撞死啦， 好惨，好惨，点解要咁样做？系你自己谂嘅， 唔系我自己谂， 系、导演决定嘅， 系导演决定的。 O K， 系艺术嘅选择嚟嘅呢个系， 所以就喺嗰啲设定上面、个关系上面、个根基就系嗰度就会讨论得比较多啲嘅， 系。 大家可以 feel 下嘅，你梗系开心啦， 系好 开所以你先，所以你先至咁样问佢啫嘛，头先 好睇好睇， 系啦，咁 阿 Des 都好睇， 多谢你。咁啊，所以有阿 Des 最新嘅排练作品《平行线上》，头先亦都有预告，亦都即系叫筹备紧下一首啦。咁啊，睇下到时嗰一首，我哋又会见到点样样嘅你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多谢你哋， 谢谢 ，thank you。 束今日节目，带嚟有 Dash 余中耀、平衡先生，听日同样时间再见。